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系啊，今日就 live 系嘛？ 系 live 点啊 ？live 而家几点咧？ 而家差唔多11点啦。 咁我要教训下曹总先啦。我哋同我哋嘅观众讲声对唔住，因为咧曹总咧其实有正经嘢做嘅，就去咗现场。 吓，咪头先我讲咗噶啦，咁我哋即系去做啲报道。 因为头先啊，曹总喺度喊啊。咁佢見到 live 嘅數目呢其實得幾十有，咁佢就話唉呀得80幾人，因為係咪土伯唔喺度啊，咁我當然咁我當然安慰佢啦，我話唔係嘅，因為我哋遲到啫，係咪 咁啊。其實嗱，即係咁樣講啦，即係平時呢如果遲到嘅話呢係有個分別嘅，即係你係有 expectation 㗎嘛，即係你以前呢遲到佢明知土伯喺度呢，一定會有啲網友就會 PM 我，喂今次未開始呀，做乜鬼嘢呀，咁樣一定有嘅。咁但係今次就唔係喎，今次真係有 Q 得你喎。咁啊當然係有關係啦，土伯唔喺度吓。咁啊係咪咁啊，头先其实阿院长喺度啊，即係咪后佢都讲会问咗问题嘅，喂点解係咪呢个梁天琦上次又俾佢入。 228就有得入呢，今次又俾佢入啦。 其实证明咗一个道理㗎嘛。其实所谓吓，就算讲到系收钱都好啊，即係你话喂土伯成日讲㗎 ,53 万点解释係咪喂收钱唔等于系佢隻狗喎，收钱唔等于系嗰啲人㗎，其实系。收錢純粹是一種臨時的利用關係而已，是不是即永遠就是這樣，即你說反對派呢，即其實我們即香港已經分裂了很多次反對派啦，是不 是喂甚至乎啊毓民都收過政協的錢啦，那時 反對的反對派， 因為反對派的反對派， 反對反對派， 反對 十萬嘛，是不是五十萬啊？ 五百多萬 哇， 咁就好多啊！ 唔係五百幾萬啫， 係啊，五百幾萬。 嗰次話喺遊艇嗰次。 黃乜嘛？ 咁但係但係咁講喎，你對於呢啲咁樣嘅反對派嚟講咧，其實佢有個吸引力喺度。喂，大佬，時代革命啊嘛，時代革命就係換我哋呢批人上去噶啦，係嘛？同埋呢班泛民。真係一啲效用都冇㗎嘛，一啲成效都冇㗎嘛，喺度永續社運㗎嘛，係咪即係喂和理非鳩做㗎嘛。 嗱李永達呢就永喺個高達節目嗰度就係都會反駁你㗎啦。咁我哋嘅目標係反倒退㗎嘛，中共咁強勢。 唔係反駁我，我只會講返即係點解 反駁呢一種論調啊。 係啦，嗰啲論調。點解佢咁吸引力，咁樣講真。即係其實講真呢啲嘢其實你任何在野嘅人嚟講呢，其實佢都會有吸引力。喂，即係好簡單，就係話啊，上次阿譚博士都講嘅，喂，共產黨最叻係咩呢？最叻唔係利用人哋嘅陰暗面，最叻係乜嘢啊？最叻係利用人哋嘅光輝一面啊嘛，即係譬如好似話，佢講到呢個嚇俾人七警打嗰個叫咩啊？ 曾建超， 曾建超點樣出嚟啊？港島區嘅嗰、那個咩界啊，邊個阿黐根贏咗黐根咗叫咩名啊？ 徐子健， 徐子健又點解出嚟啊？係嘛？咁啊，鄭家富我解釋唔到啦。 咪 即嗱，你話呢兩個例子咁樣樣，喂，呢兩個例子有咩共通點咧？就係、雨傘之後，係 咪神話啊嘛？ 唔係叫神話，叫係即係叫人氣彈起咗個人。 尤慧晶都係喎咁講係嘛？ 嗱，尤慧晶就唔好計啦。咁呢兩個人，喂，即係你。嗱，一定會有人接觸佢，唔係話收錢，唔係，即係都係收錢啦，叫做可能話喂會資助你啊咁樣啦，即係喂，但係佢係利用你所謂光榮嘅一面，係咩意思呢？就係、話你今次唔選，下次就冇人記得你㗎啦，係咪？咁樣啊嘛，即係等於就係話，喂佢可以同呢啲咁嘅反對派講㗎，即係你清正，唔係即係清正，不我清正，我對好大懷疑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始終都係即係本文前，起碼我覺得即係會純粹啲。喂，本文前咁樣，喂，你班人真係鳩做喎、 喂，你又唔同啦，你形象咁清新，又系大学生，又系 con u 系咪？ 嗯， 即系会拨到咁嘅人出嚟。咁但系佢只系一个叫一个 condom 嘅关系嚟嘅啫。即系你用完就掉啦嘛，系咪？喂，咁但系你要明白，你如果身处于阿梁天琦嘅位置嘅时候，喂，佢都可能知道咁嘅规则噶，佢可能都知道佢自己被利用时候嘅角色噶。 嗯。 佢唔系，佢简直系呢个人，即系有人话呢啲系呢啲尿袋啊嘛，因为咧佢系擦完啲光环之后咧就过俾人哋用啊嘛， 唔系即系你嗰个情况就好似，喂，其实我成日 remind 翻我，即系你话梁天琦呢个礼拜佢所发生嘅事，喂，或者 remind 咗一套戏啊嘛，咁个叫咩 Hunger Game 啊嘛， 嗯 ，Hunger Game 其实佢讲咩，讲一样嘢咩咧？喂，嗰度一男一女，喂。嗰、那个叫做系中央政府要做到佢好似系金童玉女，哇！即系又即系可以吸到咁多精嘅，系咪？ 学识了， 系啦，学识了。佢哋都知道个角色噶。喂，其实我纯粹系俾佢哋唔同嘅其他啲奴隶区域一个希望啫嘛。 嗯， 系咪？ 嗯， 你嘅希望就系话，喂，就算我作为奴隶都好，我都可以有光辉一面啊嘛。但系问题就系话。喂，当佢自己上咗身，佢真系有一班人支持佢嘅时候，喂，就唔系话你嗰个中央政府喺度控制到噶咯。 嗯嗯， 佢系真系进入咗个角色噶咯。喂，原本佢都系即系可能啊，即系叫做系试下啦咁样。喂，但系佢真系进入咗个革命嘅角色嘅时候咧，喂，而甚至乎你讲到话我躝都要躝入去嘅。 即系无间道嗰刘德华咁样，我要做好人。 喂，你做到好似咧，即系当年吓呢、這个叫做咩咧？呢、這个毛泽东对住即系呢个蒋委员长万岁咁样样，你又捐九窿、啊。 嗯， 喂，毛泽东嗰当年都试过捐九窿噶， 佢都试过啊。 喂，毛泽东捐好正常啫嘛，佢系中华人民共即系国民党里边嘅宣传部长嚟噶嘛。 唔系，即系佢可能佢觉得你呢个人好自恋。但系当你系可以吸到一班人系真心支持你嘅时候，喂，中共就要即系消灭你于萌芽状态噶咯，系、嘛？咁呢样嘢系佢值得佢惊噶，其实系。 因为中共当年都系渗透起家嘅，咁你又谂下，喂，佢好话唔好听，你梁天琦而家即系或者咁讲，成个本土派你而家就做到夹死泛民嘅喺选举上面夹死泛民嘅呢一个咁嘅用途。咁你喂，如果俾你咁样做大嘅话，喂，你啊难对付好多噶、哦。 其实都系一个道理啫嘛，敌人嘅敌人就系朋友，但系当你个中间我敌人消灭咗嘅时候，对唔住啦，你就 系 敌人。 唔系，同埋喺佢哋角度嚟讲、就是，就系碎片化咗成个泛民，打残咗成个反对力量。 系 佢嘅目的就系要咁样，佢维持住你啊嘛。咁如果你真系夹死咗泛民，然后你以后走出嚟，嗰班新世代系真系以。身份认同诉诸于真系香港民族呢一样嘢，佢真系唔知点算。 系， 唉，好啦，我哋又讲翻啲选情啦，吓、啊，即系讲翻呢个第二区啦，即系 新西系 新西，我哋头先讲到 阿明好大镬，我记得好似上次 阿明上次就其实系即系 喺里边噶嘛，喺 嘅其实系 Central Sport， 大概都有7%，我记得系佢嗰次系唔低，好高啊！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阿大舅讲粗口嘅关系啦，即系嗰次屌阿大班老母咧，即系。急跌啦， 嗰次即只包括肯定票源咧，系6%， 系6%啦吓。咁啊，即系咁佢今次跌得好低 嘅， 今日嘅系1%。 所以我谂紧，其实系咪因为嗰个 sample size 太细，所以先去到即系由5%跌到 1%？咁你 sample size 细都好，其实佢都有倾向性噶嘛，其实。咁、你就算系 even 系讲到琴日啦，琴日几多？琴日就 啊！琴日都真系喺我度啊！琴日系都去到几 都好低嘅。总之其实佢都唔入闸 嘅，啲 唔入闸嘅 系 啊。咁所以你佢真系危险喎。其实讲真的，真系 系啊。 咁啊，佢去到系 点解会咁样咧？ 系搜唔到佢嘅名出嚟，我搵唔到。 系咪因为大舅上去屌鸠？ 我哋就喺度怀疑紧 嘅。我依家正式讲粗口。 唔系前日，唔系前日，佢有6.2%嘅， 都仲有6.2%。 前日系即系8月3号，即系嗰个啊，唔系 我而家我手揸緊呢件呢就係、是、叫做係香港研究會，即係老董嗰、那個嗰壇嘢呀。 建制嘅。 係啦，建制嘅。 冇建制嘅，佢數據好準㗎嘛。 其實建制你唔好話，其實未必唔準嘅。因為其實上次呢李良呢、這個二八補選嗰次呢、其實都 OK 準嘅。 唔係，但係我就質疑佢樣嘢就係、是、佢會唔會有兩份數據喺度呢樣嘢啫。咁佢俾人睇同埋佢內部睇嗰份係咪有兩份嘢。因為我睇到嗰啲數據好奇怪，因為我比較關注有兩區嘅嘛，新東新九東九西，佢兩個區裏面啲數據都好似好有問題咁嘅。 點有問題法啊？ 好似等下先啊，你講啊先，因為我要揾翻個 喺嗱喺八月五號嗰份嘅民調裏面咧，我真係直情連阿黃浩明個名都見唔到，可能佢係因為咧低過 0.5% 啊。因為我真係見唔到黃明個名字、就可能因為真係低過 0.5%， 所以阿村長 唔係你嗰個唔係啊，你嗰個係你係琴日嘅，你嗰個係即係琴日嗰個就係梁天琦仲喺度嘅。咁如果你講村長嗰個咧，就佢就去到嚇、新西啊嘛，係咪？呢、這個就係、是、低過咩嘅？應該 低過 0.5%， 所以係好危啊！直情真係好危， 所以 swing 都好緊要嘅。但係你反而見到就係話呢兩日咧，其實鄭松泰飆咗上嚟啊嘛。 係啊，我哋都好奇怪，點解鄭松泰可以飆到上去？可以佢係有機會攞一席嘅，佢直情 係。係啊，咁所以今日最 update 嗰個情況咧，就係、是、鄭松泰係攞到一席嘅。係 啊， 咁而反而咧，就係邊啲人跌咗落去咧？你係黃俊傑跌咗落去嘅。 系， 即系你话如果今个礼拜即系梁天琦嘅 DQ 事件系有影响嘅话咧，赞嗰个竟然系阿郑松泰， 系 啊，咁啊唔系黄俊杰呢、這个甩口仔呢、這个，咁但系你要留意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嗰、那个叫做系非建制派啊，其实在野嘅人数咧，即系其实喺闸外面嘅人数咧，其实分得好散啊。 嗯， 咁嗱，黄俊杰2%，朱海迪2%，黄润达2%。周永勤好似应该当佢建制啦，其实。 嗯。 咁啊，黄浩明系1%。 系。 咁你呢四个 candidate 加埋咧，系7%。 嗯。 7%。 7% 够攞一席噶啦。 即系两，即系其实如果你分得匀，可能两个人入到去咪得。但系你即系自己拆自己票啦，好明显就系、是。咁所以你话希望雷動計劃嚇、最後尾嗰啲即係叫做係咩雷霆山、 雷霆救兵、雷霆救兵 嗰啲啊，即係其實係可以睇到即係呢啲數嚟做人咯，其實係。 係。 咁但係就講真，你話但係你嗰班散兵嚟講，其實朱海迪咧，其實嗰個 rating 咧，其實同呢個阿黃浩明咧係不相伯仲嘅。咁所以去到最後尾，你話去撐邊個嘅時候咧，即係大家平頭嘅時候，即係呢個可能會有一番嘅嚇、叫做係爭拗啦，叫做係。咁啊，黃俊傑嗰2% 其實係影響到大局嘅，佢自己係戒走嗰2%，即係呢個係唔用嘅，避而不用，佢入唔到去嘅話就咁變咗就係話，而家如果即係其實你話黃俊傑同埋阿鄭松泰咧。佢哋嘅情況反而係互戒喎， 係 一個三一個二喎。 因為其實佢本土派票源都係得咁多啫嘛，按住新東嘅話就15% 左右。 唔係，我哋不嬲咁講啦，即係其實佢哋就好鬱敏，佢喺二八普選之後就喺度講，就是、每區有10%，咁而家有冇咧？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啦，九東冇啦。 因為仲有未決定嗰啲有30%嘅。 新西又冇啦。 新 西冇啦，即係唔係咁唔係。聽講，如果你係本土派嘅票係有10%嘅話咧，唔會而家都冇決定嘅。 嗯，我就 本土派嘅票咧，其實就係好 intensive 嘅。 我就諗緊咧，扣除咗未決定嗰啲票咧，我仲未計咗條數就係、是。到底本土派依家有幾多個 percent 票咧？要扣除咗 好簡單啫，佢12%，你將條數一乘，全部乘多，即係除0.9嘅，你咪最多咪得5% 都唔夠。 係 係係啊，係咁嘅情況啦，就咁所以就你其他嗰啲咩？你上面即係阿田北辰啊，就好穩陣啦。 係啊， 因為佢不嬲都係領頭嘅，其實係。 係啊，即係例如 田北辰啦、李卓人啦、郭家麒啊， 呢啲好穩陣。 呢啲都唔需要同佢擔心嘅，呢啲就咁啊，梁志祥嗰啲都係啦，陳恆斌又係啦，阿、麥美娟都係啦，中間 Central Sport 嗰啲。咁啊，喂，即係如果可以嘅話，即係拉阿馮檢基落嚟好啊，大佬。即係你真係新舊交替嘅話，即係要 咁你起碼 乜？但係揾邊個上去先？ 希望王，希望 希望阿王明啦，係啊， 希望阿明入到。 如果我睇正賢會嗰個都好似佢前七㗎，阿明 係嘛？ 啊啊！正賢會呢個佢好似都好好前㗎。 系咯，咁呢个几好噶， 唔知啊。 雷动嚟讲，其实阿明亦都唔低噶嘛。咁但系佢而家佢个位置就好不利啦，因为其实佢系排喺尾啦。 系啊， 去到廿节到廿九号呢个。 咁啊，吓， 因为雷动就系讲紧啲政治，即系政治触觉强嘅人，佢先会去玩雷动噶啫嘛。 唔系，我就系惊雷动嗰啲咧就好 smart 嘅，嗰啲就变咗系公民党嗰班。 唔系啊， 你 惊你惊就惊在嗰样嘢咧，即系你可能雷动嗰班人咧，或者你嗰扎人听 D 一百听得多嘅。话咧，即系可能而家就系，屌你真系吓，佢就 听 D 一百多会点啊？ 咁但系咁啊，咪哪嘢咧？ 唔系，我觉得 系屌大狗嘛，啊大狗屌佢嘛，系嘛？屌佢老母， 真系好大镬嘅。 我以为会因为咁样而同情大狗，会唔会？ 唔系，因为好坦白讲，如果你听过成段声嘅话咧，大班系好 smart 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佢系问候得好耐，其实。即系我唔敢话撩火，但系好明显系讲嘅时候咧，系不断咁泼火出嚟，然后去到有一位唔得啦，大嚿爆佢啦，然之后就剪咗段声放上嚟。 因为佢大班咧讲佢话垄断嘅时候咧，佢话啊我自己占嗰个嘅平安中都系八，都系七成啫咁样。 不过呢个唔使讲啦，呢个 你我唔讲，其实佢好多嘢自己讲嘅数据自己打翻自己啦。咩叫垄断啫？其实喺 超過五成其實， 只要50%以上已經叫壟斷啦。 所以佢個 presentation skills 就講到佢好似好，即係佢啲道理喺曬佢上面。 不過唔好講啦，即係新西就真係其實咧，你話美籍嗰啲咧，即係其實係即係要集中票源咯。講真，因為你好唔抵啊！你叫在野嗰啲嗰啲票數啦，即係你非建制派啦，佢嗰度加埋係7%。 嗯， 咁所以你話你話王俊傑嗰啲即係。你都唔好話冇殺傷力，唔好話冇殺傷力喎。即係你王俊傑同埋阿鄭松泰嗰啲加埋，咁其實嗰度有5%喎。 係， 咁所以就醒定啲啦，真係要。咁講到啦， 哇！呢個就係我抗宣話呢個數據有問題嘅地方。 嗱，其實你又頭三席你都唔使懷疑㗎啦。 葉劉就一定係㗎啦，黃維基、 陳淑莊、黃維基就好穩陣㗎啦。咁但係何秀蘭咧，同埋阿許智峯咧，其實係徘徊得好緊要嘅。 嗯，係。 其實係 swing 都好緊要嘅。咁如果你話以今日最新嗰個計啊，咁就阿陳淑莊、阿何秀蘭， 嗯。 許智峰就三個，即係叫做係三三開啦， 係三三。 咁但係何秀蘭之前咧，其實喺何秀蘭同埋許智峰之前咧，其實都係問邊咁樣樣係即係叫做上上落落咁樣樣，即係係出閘入閘啊咁樣個安全位咁上。咁但係你後面有啲人候住喺度啊嘛， 嗯， 候住嘅係邊啲咧？係郭偉強， 係。 喂，你又係大鑊嘅，你郭偉強嗰啲，即係其實佢唔係低嘅，因為佢都係 margin 到3% 嘅。咁你郭偉強嗰啲喺後面即係頂住，你有3% 喺度頂住。咁如果你係上面放一啲落嚟，即係你譬如好似咁講啦，即係你話葉劉嗰邊，葉劉其實係19%。 嗯， 葉劉好似話有大，佢可以即係可以令到佢第二位入埋添。佢而家嗰個講法係 係有 咁，所以咧。佢而家佢第二位入嘅話咧，咁啊許智峰係入唔到嘅， 因為如果係 咁變咗係二三開， 係 唔係 四二四開， 咁所以咧你就算啊葉劉佢夠票，咁當然係俾佢自己第二位嗰入啦， 嗯， 入唔到嘅，你都倒俾阿郭偉強， 係， 其實你都頂死呢個許智峰嘅， 係， 咁所以咧即係嗰個情況好危嘅，你講到真係係都好大機會係二四嘅。 許智峰吸唔翻善眾街啲票， 係啊，同埋就係話你下面你話叫做係安全區以外嘅，佢係互介得好犀利啊嘛， 係 啊，鄭錦滿三個，劉翁三個，劉翁上咗嚟喎，其實 係 之前一個到嘅啫喎， 咩啊？之前0.3啊， 係啊，佢而家飆上嚟喎，即係佢即係發力喎，你唔係冇機喎，劉翁三個，鄭錦滿三個，四眼四三個，六個，司馬文兩個。八個即係加埋，咁啊羅冠聰有一個，徐子健有一個，係啦。羅冠聰有冇咁低啊？羅冠聰啊，即係不嬲都係一個嘅啫，大佬。 係， 咁佢雷動嗰邊係高嘅啫。 係雷動嗰邊高咯。 係啊，咁你再嘢計計埋埋咧，你加加埋埋係9個。 嗯， 九隻喎、哦，你係真係護戒得好犀利喎。咁、 嗯、 所以你呢啲係好唔抵嘅。咁你究竟呢9% 係可以頂到一個人上去啊？定還是係輸俾郭偉強嘅最後一席咧？唔、 嗯、 我真係唔樂觀喎、啊，大佬。咁所以 你咪又諗下囉，即係四年前王國興咪係咁樣怼怼 嘅，因為最正常開呢就應該係33㗎，我諗最大機會呢係因為王維基戒走唔少民主派嘅票、 嗯、 因為佢嗰個形象，即係當然佢 present 出嚟，我哋梗係知佢係一個開明建制派啦，但係你諗下佢 HKTV 嘅時候幾多人去撐過啊，王維基啊，王維基呢一個民主之父嚟啊嘛，甚至乎話嚇，所以去到依家其實我諗有唔少票咧去咗王維基嘅手上咧，所以先至可以去到甚至乎四二開咯。 嗯， 咪其實我估王維基到最後咧，一係佢只能夠當選，一係咧唔能夠當選，點都好咧，佢泛民同建制都係即係。應該係泛民嗰邊永遠大多數都係三席嘅，最多係即係建制嗰邊究竟係工聯會入啊定王維基入嘅啫。 係， 因 為其實工聯會嗰啲票咧喺港島嗰度咧，其實你睇到個勢係跌得開始好犀利。 嗯， 同埋佢唔能夠阿爺喺港島嗰度咧，佢啲叫做你當佢嗰邊嘅雷霆救兵咧，其實都唔係好多嘅啫，未必救到一個名單嘅。 同埋王維基咧，我頭先行過，即係佢喺灣仔路有街站咧，佢講嗰啲嘢係非常之泛民嘅。佢係話啊，我哋咧要我哋要儲夠35席去踢走呢個梁振英。如果梁振英喺度咧，就搞到香港非常之撕裂，搞到啲年青人要出嚟掟磚。所以我哋要踢走呢個梁振英嘅時候咧，咁啊香港咧就會繁榮安定啊。佢係講呢啲嘢。 到時到後啊，佢咪縮翻去建制 part 嗰度，啲咩叫食四方飯咧？咪就係呢只。 唔係，但係我就係最驚就係佢戒走曬所有泛民嘅票咯。 你唔使驚，肯定會。 我咁我剩翻時間唔多啦，你超區嚟講咧，超區又係大王嘅，其實即係你而家又係你係在野嘅，你抗進院咧，抗進宇咧3% 咧，其實你係 margin 路，即係但係佢都入唔到，因為李慧瓊嗰邊多飛啊，佢可以一個第二個。 因為我有啲質疑，因為咧李慧瓊得17% 嘅飛，但係如果按住一個比例代表制嘅話咧，即係嗰個最大餘額法嘅話咧，李慧瓊係要有20-30% 嘅飛咧，佢先至可以俾到其他飛，即係佢第二名單嗰個人嘅，所以我就奇怪在呢度咯。 咪其實咁嘅，如果你超區嗰度有5席嘅話咧，如果基本上你要攞一席咧，就基本上20% 嘛，但係佢得17% 啫喎。 17% 唔得嘅，因為你如果你17% 嘅，你基本上第一席都保唔住噶啦嘛。 咪第一席保得住， 過咗即係20% 保得住，過 唔到20%咯。所以我就有啲奇怪，點解佢會17%佢都話有望第二席咯？咁、嗯、啊如果咁樣計嘅話咧，就應該鄺俊宇可以攞到最後一席嘅。 咁、 啊、 但係你見到其實佢非美嗰啲又係好唔抵嘅，你嗰度計埋埋。何啟明一、關永業二、陳婉心二，係嘛？即係加埋抗進宇係3，你在野嘅係8%，我當佢在野啦。咁、 嗯、 你又係又係護戒， 係啊。 咁變咗你而家阿爺嚇，即係我唔好阿爺啦，就算你即係你就算係泛民啦，即係你話咁多飛湧曬出嚟，其實呢個策略咧，超區成功，港島成功， 嗯， 新西成功。 九东都成功啦， 九东就是 一句讲晒，呢一招系唔会输嘅。 除咗阿高达斌控制唔到之外， 系啦， 系啦。 咁九西亦都系啦，系啦。咁啊，九西大家唔好睇小何志光啊，啊，即系佢从来都唔低嘅，其实 1%，今日2%， 唔系佢今日1%，琴日2%， 呢个真系数王力量，竟然。 咁所以咧，即系大家要多多支持啊！即系所以嗱，有机会喎、啊，大佬，即系一个唔觉意咧，即系吓可能入咗去啊，大镬喎，真系。 我都唔知点算啊！ 但系你要你宁愿系即系你扯佢啲飞落嚟嘅，即系我觉得咁样讲，你九西嘅情况啊，郁文系多飞嘅，你好难拉到落嚟，但系。即係你樂觀嘅狀況就係其實佢而家7% 啊嘛，係7%佢都係 central spot，、 嗯、 即係佢都好穩陣，佢、 嗯、 都唔會係包尾咁樣。但係今日咧就係阿劉小麗、阿小麗老師就上咗去，咁啊即係叫做係以3% 咧，就同呢個阿劉尤慧晶咧，即係其實叫做差唔多平牌，但係佢係穩，佢係啱啱好 marginally 咧就多過尤慧晶咁，咁所以咧佢係第一次叫做係贏咗尤慧晶嘅，咁、 嗯、 當然啦。 即係兩個揀，我係寧願揀阿小麗老師啦。 我都係 大佬，邊有人會撐一個有中銀户口嘅反共團體嘅？你諗下。 咁我覺得就係咁樣啦。即係你話文遠，哇！即係佢今日 1% 算係好多㗎啦。我見到唔知之前係零點幾嘅啫，其實。 係。 咁所以阿何志光犀利喎，佢第一次出嚟已經係即係贏到文遠喎，真係。啊、即係你唔好睇小佢喎、 啊啊。我哋聽眾都有五位數字嘅話題。 佢、啊、聽眾係啊係啊，佢啲片呢差唔多五位數字嘅。 佢自己都有 fans。 係囉、啊。即係如果佢嗰啲佢啲 fans 喺晒九西都唔錯喎，其實真 係。 寫文連唔着重揀網台嘅結果就係咁樣囉。 唔係咁，所以其實你話阿肥亨啊或者其他人啊，成日都話花生台係等於係即係寫文連後舌，根本完全就唔係。 我哋係何志光嘅後舌。 我哋嘅理念一樣嘅，喺呢刻我哋素王嘅心係不變嘅。 唔係，但係我即係我希望就係可以係說服到嚇，即係鬱敏嘅支持者係可以跌啲飛落嚟，係俾阿劉小麗咯。咁呢個最理想㗎啦，其實係。 其實就最正常應該俾游蕙禎嘅，因為第一就票源相同，第二就係佢就算落咗嚟都要另一個人頂上去俾佢㗎嘛。 唔係你講呢個可能性係建基於佢哋兩個反共嘅心都不變㗎嘛。 可行啲。 我覺得同阿鬱敏光譜最接近嘅一定係梁美芬。所以佢啲票最應該就過俾梁美芬。 咁梁美芬唔需要你擔心啦。 因為咧，你就算擁咗黃毓民落嚟嘅時候咧，咁你都要第二個人頂上去啊嘛。排喺佢後面咧，一個就係魏徵，再下個咧就係何志光。咁唔通譚國橋咩？係嘛？咁如果係要揀嘅話， 我寧願支持阿吳文遠啊！真係。 咁啊，吳文遠就1%。 唔係吳文遠啊，谷唔起嘛。 係啊， 即係寧願俾阿 CK 啦。 CK 都得啊，我覺得。 阿喬仔唔係有裝腳嘅咩？你真係太睇小裝腳嘅力量啫。 裝腳嘅力量好強㗎，可以令到一個人究竟出兩區㗎。 但我覺得呢，自從阿馮檢基佢去咗超區，依家又過返新西之後呢，其實佢九西嗰隻呢就應該保唔住嘅，我覺得。 好，咁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阿土伯會返嚟嘅。 好， 咁阿希哥啊，即係以後有機會多即係上嚟啦。 好啊，你搵我哋。 下路炒咁樣，我哋需要啲年輕人嘅聲音嘅。 好啊。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拜拜。 拜拜。 喂，點解我見唔到 stream 嘅？點解 YouTube？ 大家好，我係快必，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你聽緊嘅係 hkpeanut.com。 花生當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我係長毛。